九八八，坚持好音乐、好内容。 大家好，我们是 告人。 周涵，第一章，死在房里面。一个晴朗的清晨，阳光透过窗户洒进这间单位的走廊，照亮每一间房的门。但是当每间房的租客一个个醒的时候，惊恐地发现其中一名租客已经死在自己的房里面。消息一传开，即刻引起骚动，警方很快就介入，开始对这个令人不安的死亡事件展开调查。经过初步的调查，他们惊讶地发现死者已经死亡超过十日，而其他租客对这个消息的反应亦都是意料之中。他们即刻要求退租，因为住在同一个单位的每一位租客都感觉到那间房里面弥漫着一种阴森的氛围。第二章，来自隔离房的声音。有一个租客，他一个大约30岁的男仔，叫展雄。他再三同屋主确认死者死亡的时间，并且感觉到好困惑。展雄好害怕咁同屋主讲，喺警察上楼调查嘅几日之前，他曾经听到死者翻嚟开门嘅声音，仲听到佢喺房入边睇电视嘅声音。屋主被展雄呢一番说话吓亲，赶快咁通知警方。警方重新审查呢一件案件，但系所有嘅证据都显示死者确实系喺十日前已经死去。警方对展雄嘅陈述充满质疑，认为他可能是因为这件事而产生错觉。但是展雄坚持己见，认为自己听到的声音不可能是幻听。第三章，离开。展雄感觉到毛骨悚然，他决定离开这个充满诡异气氛的地方。他和屋主在警局出来之后，就立即回去整理行李。正当他准备离开的时候，他再一次听到死者房里面传来声音。他好害怕地告诉在门口等待的屋主。一时之间，附近几间屋的居民听到展雄的呼叫都走过来看，大家紧张地在屋外等候，没人敢走入屋里面。屋主犹豫了一下，最终决定和展雄走进去，打开死者的房门。第四章，正在看电视。主都被眼前这一幕吓亲，他们见到死者就坐在房里面看电视，死者双眼空洞，一直地望着电视，完全没有理会展雄和屋主。展雄和屋主吓到想转身离开，但是不知为什么双脚却动不了。死者开声，包祖公， 你嚟咗啊？我仲打算联络你交房租添。两人回头一望，发现死者已经企喺两个人嘅面前。死者双眼系冇瞳孔噶，两人想大声呼叫，但系就出唔到声。唔知几时，佢哋两个发觉自己身处喺房入边，房门突然间自行关上，一阵寒风吹嚟，走廊变得一片漆黑。在死者的房门后面传来阴森的电视噪音和深沉的低语声，其他在屋外等待的居民都被房里面的声音吓到不知所措，其中一位就立刻打电话联络警方。第五章，奇怪的电视节目。房里面死者的表情变得非常诡异，他的嘴角扭曲成一抹恐怖的笑容。展雄见到电视的荧幕上面开始显示出一些诡异的画面，仿佛是通向另一个世界的窗口。幽灵般的影像在荧幕上浮现，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嘶叫声。展雄惊恐地发现，这个并不是普通的电视节目，而可能真是通往幽灵空间的通道。在恐惧的气氛之下，展雄和屋主经历着可怕的死亡时刻。他们透过电视画面看到死者生前的种种场景和死者灵魂被吸进电视的画面。死者恐怖的笑声在空气中回荡。第六章，走不出的迷宫。屋主见到展雄呆呆地站在那里，变得毫无意识，还自己一个慢慢地走到电视机前面，双眼紧贴住电视机。就在死者开始接近屋主的时候，房门被打开，几位警察冲入房入面。屋主立即感到眼前一黑，跟住就不省人事。醒翻之后，只见医护人员就在身边，警方仔细检查房间的每一个角落，而其他人就围住展雄，无论大家如何呼叫，展雄就好似冇咗灵魂咁，呆坐喺电视机前面。之后，警方搬走电视机，展雄亦被送到精神病院，一直痴呆咁，一句说话都再冇讲过。屋主亦都唔敢再翻到嗰间屋。当这一宗新闻被传开之后，间屋亦都卖不出，一直丢空住。从此之后，那间公寓就成为传说中的鬼楼。而那架一直放在警局储物室的电视机，偶然在没有插电的情况之下，竟然会自动打开。画面看到有两个人一直在一个迷宫花园里面游荡，一直走不回出来。 九八八坚持好音乐好内容。你好，我是严正兰。